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115集。 啊？为什么？因为从我在他面前出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怀疑我。 莫武的脸上浮现一个自嘲的苦笑，掩不住深深的痛苦。 我记忆的恢复是在新的鳞片慢慢生长时发生的，生鳞的过程因为漫长，那种痛苦就比剥鳞时更加难挨呢。剧痛让头脑清醒了，过去的记忆渐渐恢复。伏在洞中养伤的那段时间，我渐渐想明白了，我的外貌，我的语言能力，我奇怪的失忆，早就让他存了疑心。他一定以为我失忆是假装的，一直在试探我，调查我的出身。以他的手段，很可能早就知道我是水妖公主的身份了。他认定我有不良居心，一直在静静观察我的举动，一旦我有什么异常，他就会决然出手。所以当在他看来我涉及了你的安危，间接威胁到黎的安全时，他就不再客气，下令施行，并暗暗派人严阵以待，看施行时我会不会露出水妖公主的真面目。后来我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施行，恐怕是在他的意料之外的。受刑后恢复记忆的我彻底的死心了，在逆王子和水妖族人的帮助下离开了紫禁城，回到父王身边。现在想来，曾经还以为至少他会有一点点的喜欢我，真傻呀。对我他只有怀疑和防范，偶尔流露的温情也是设下的陷阱，根本没有一丝真心。 说到这里，莫武的眸中已是一片死寂，橙子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在水底花园时莫武去领行的那天夜里陈时不时失神的样子。 莫武， 橙子拉住他的手，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是喜欢你的呢？那天你走后他一直走神，好像是蛮牵挂的样子呢。 我不相信，他从未相信过我，我也再不会对他有任何信心。你觉得在身心都被无情摧毁之后，那些虚无缥缈的情谊有可能存在一星半点吗？ 莫武这样说着，又想起了今天在紫禁城会谈时遇到同样在场的陈的情形。昔日端茶倒水伺候了他多年的小女仆，如今身披王服，头戴金冠，身周环绕着华美高贵的气质，迈着优雅的脚步从身边走过。陈看着莫武，漆黑的眸子深不可测，而莫武却没有看他一眼，目光不曾有任何交集。橙子说不出话来了。是啊，即便是曾有爱在，在这样的怀疑、欺骗、伤害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呢？陈，你究竟错过了多少？正发呆间，莫武突然冒出一句， 所以说橙子，你还对黎豹有希望吗？ 哎， 橙子没有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莫武。莫武看着橙子的眼睛，清晰地说， 黎说出你的死讯后，龙坡的事也慢慢传开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在为你的死伤心欲绝，就连我也信以为真。我真的以为他与臣虽同是龙子，却有不同的性格。可是你却是活着，活着根本没有死。直到你活着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你明白了什么？ 不知为什么，橙子的身体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莫武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 龙魄已收回。 你失去了利用价值。 橙子用力地摇头。 不，不是那样的，他是爱我的，我知道，他没有理由那么做。 莫武讥讽地笑了一下。 理由？我告诉你理由，只有联姻，凌玄海才可能出兵助林渊海夺回王权。 橙子呆住了，如同被闪电击中。不管他愿不愿意听，莫武轻飘飘的话声执着地飘进了橙子的耳朵里。 而月溪公主是见过你的，陈诚中那样生死相随，她大体也猜出你与离的关系了吧。我猜她是因为你的存在不愿接受离的求婚，为了得到凌玄海的兵力支持，离就编造了一个你已不在人世的谎言，她爱你。在龙族心目中，与王权相比，爱情算什么？ 莫武的话如刀刃一般一下下划过心头。橙子怔怔地站了起来，梦游一般飘向了卧房，只想找一个没人的角落掩藏起伤口。莫武看着橙子失魂落魄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没有跟过去。或许自己把话说得太直白了，很伤人，可是长痛不如短痛啊。眼睁睁地看着他心存着幻想，傻乎乎地饱受折磨，不如把真相揭露给他看，让他清醒，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他会想明白的。龙族这种冷血动物离得越远越好。几个小时之后，橙子从卧室里面出来了，神色平静，两眼放出灼灼光彩。莫武心头一轻，微笑着迎了上去问， 你终于想通了？ 想通了。 太好了， 请你帮我去到离的身边。 什么？ 莫武的手臂僵硬了，掐着他的肩膀一把推开，狠狠地看着橙子的眼睛。 你都想通什么了？ 橙子一字一句坚定地说， 我想通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相信他，一定要找到他，不会不要他。 没错，自己答应过离的。 傻瓜，是他不要你了。 莫武抓着橙子的肩膀摇啊摇啊摇的。 不，不见到他问个清楚，我是不会死心的。 橙子的眼神很坚定。 见到他？见到他你还有命吗？你忘记在紫禁城入口受到攻击吗？自从陈诚塌陷以后，这名巫师就失踪了，这时候突然出现在紫禁城入口，显然是在等你的到来。巫师怎么会知道你没有死？是谁告诉他的？谁指使他的？除了离之外，有谁还知道你活着？你想过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